那此时此刻我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送上这期的歌单，你又在哪里呢？今天是非常心情棒的一天啊，虽然外面有一点阴天，总觉得又在酝酿一场暴雨的感觉哈。不知道天气什么样，一会儿我们看一下天气。那今天要听的很多歌曲都是我们这些才女们。为什么用才女们呢？因为很多的我们华语的女歌手她们唱得很棒，但有一些女歌手呢，她们写的依然也很棒。比如刚刚这首歌呢，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就是阿四去作词作曲的这样一首歌。它讲述的就是阿四自己的故事，讲一个女孩子在人民广场苦苦等待男孩，但男孩却没有赴约的这样一个失恋的故事。听起来有点心酸啊，但节奏却是欢快的，所以今天来听听这些才女们她们创作的歌曲。如果提到一个人，他经常弹着吉他去唱着自己写的歌，我相信你的脑海中应该也会蹦出这样三个字：陈绮贞。那没错，陈老师呢，就是这样一个经常会书写自己内心感受的一个女孩子。那她的这首歌呢，这次是和韩寒的合作，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播放过，就是我喜欢上你的时候的内心活动，这是电影《喜欢你》的一首主题曲。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哪？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来自范晓萱的幽默感，对范晓萱很多人的印象非常的深，像是我从小的话对她的印象都是那种古灵精怪，那个时候在很小的时候，范晓萱的那首左三拳右三拳相信也是很多人心中一个魔性的节奏啊。那成年之后，范晓萱呢依然是才华横溢，包括她的作词作曲都非常有想象力，天马行空的感觉。这首幽默感就是她的作词作曲的歌曲。今天来听一听女的唱作人他们的这些好听的歌曲哈，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九八六，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下面这位创作才女呢，袁娅维，应该很多人对她印象很深了，因为她在前两天的时候那个歌手的比赛的时候也有过一些精彩的表现。他的歌曲总有一些灵性在里面，这一次也是由他去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 浅蓝色。 Faces. 窦靖童的这一首 Mayrin， 有了王菲在经营方面的才气加持啊，童童现在他的音乐才华也是初现端倪哈。那肯定对于很多人来讲，我们是非常期待他之后有什么样的发展，会不会有更多精彩等着我们去发现哈。刚看了一下天气，天气说是今天到明天呢有小雨，要注意防范了。11点的时候发布的预报说是下午会多云转阴，傍晚的时候西部山区有小雨，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夜间呢是阴转小雨，能见度在4至8公里，南风是3-4级转北风的2级左右，最低气温是15摄氏度。而且今天夜间呢到明天白天会有小雨天气，明天气温会下降的非常明显，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雨，同时要调整自己的着装。有点跑题啊，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我们的音乐。今天要听这些唱作人，唱作的才女们。那苏运莹应该是一个突然间蹦入我们眼帘的这样一个人，就是像她的歌曲一样非常的野蛮生长，非常的有生命力哈。这首《野子》相信你也想到了，那当时呢是她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去唱的这样一首歌曲，由她去作词作曲。孙莹说当时呢他在北京上学的时候，有一天早上突然风刮得很大，他就站在窗边看着风景，看着大风刮着树叶，突然想到为什么风可以刮掉树叶却刮不断树干呢？想了很久，大概是因为树根扎得比较深吧，觉得只要是坚定，那么再大的逆境都不算什么，就有了这一首《野子》。 相信

的少的远的变得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我选择，飞得高高远远远好剪断了线它就撕掉生命的那高兴就好喜欢就好美大不了越变越小越来越小快要撕掉也很骄傲，你不想说就别再说我不想听不想再听就把一切誓言当作气球一般随它而去我不在意不会在意放它而去随它而去气球飘进云里飘进风里结束生命气球 开口的许哲佩会有一种让人觉得特别冷静的印象，但是接触之后就是会觉得他的思想非常的活跃，而且有一种异于常人的想法，非常的古灵精怪。刚刚这首气球就是来自于许哲佩的，由他去作词作曲并且演唱，一首非常考验肺活量的歌曲。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是周一，全新的工作日，在这里也祝大家工作愉快。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V986 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今天来听听这些唱作才女们的歌曲哈。许哲佩就是这样一位才女啊，她有很多的这样的想法，天马行空，同时也创作出了很多的歌曲。继续来听，如果说到创作才女的话，我觉得我一定要提到一个人，就是戴佩妮。由于之前很喜欢听她的歌曲嘛，她也是经常自己去创作很多符合她性格展现个性的一些歌曲。马来西亚的女歌手戴佩妮呢，她这一首歌应该是早期很早的作品了，当时我记得是在发行在2001年了，所以到现在也是97年头。而她的创作大多是由一把空心吉他开始，有着民谣诗人的这种肆意挥洒的随性和快意，又有一些平易近人，好像唱的就是你我之间的故事。这一首来自戴佩妮的《怎样》。

却靠近了，比我们视线交错，原地不动或向前走，突然在意这分钟，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追赶要我爱的不保留。我心跳贝贝呀，走散关，我带我所有会丢断，放下思念无人管，我的心情是伤痕累累也来不及痛，那时间令我走向你的清楚感受、不管危不危险，路要放下一切跟你走，只要你一起承担，只要你不放手，我心 来自拉拉徐佳莹的这一首《身骑白马》，这首歌呢是她当时和老师苏通达一起去共同创作的，是收录在她的首张专辑《拉拉创作专辑》当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种台湾民间的这种歌子戏的感觉。这首歌相信很多人也都是很熟悉她的创作灵感哈，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故事。这个故事也是对很多人来讲非常耳熟能详。苦守寒窑十八载嘛，继续来听歌。今天听的很多的是创作才女，包括他们会演唱很多歌曲，演唱得很棒。就比如说下面这一位蔡健雅，她创作的很多歌曲都非常的疗伤，非常的能够贴近我们的内心。那这一次她这首歌呢，也同样是这样的道理。但这首歌不同的是，它是由小 S 徐熙娣去作词的，而蔡健雅去作曲并且演唱了这首歌。如果我说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合作，你能想起是哪首歌吗？就是这一首《被驯服的象》。 到底要笑得多虚伪，才能够融入这世界？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贴了张一样的假面，想不起我在做什么，想不起我在想什么，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向征途。

鲜活，借我什么羽毛装不完明天，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笑颜灿烂如春天，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借我暗示的清晨与傍晚，请看光阴荏苒，借我喑哑无言，不管不问不说也不念，请看光阴荏苒，借我喑哑无言，不管 谢春花的一首《借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放过很多次了。那谢春花呢，也是这样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创作型女歌手。刚刚这首《借我》是在她的专辑《算云烟》当中的一首歌曲。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也是一个才女，一位来自北大的才女，没错，就是程璧。那程璧呢，其实也是发行了很多自己创作的专辑啊，包括他的歌曲，他的词曲非常有个人特色，就有一种古典的韵味在里面。而他也非常喜欢用古典吉他去创作。最后一首歌《晴日共剪窗》送给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 多久的以前，有过一首诗，它是这样唱。听见花木梦，人微笑尽放，似是长相望，晴日共剪窗。小院呐，那里住着我和奶奶，还有一只小花猫。那时的小院种满了花，台阶下面有青草。那时的我呀，手里拿一本《唐诗宋词三百首》。叫我剪窗花，那是我最难忘的过去，常常出现在梦里。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北京时间12点整。